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8集，绅士。这才是天子。李建恒觉得这番话振聋发聩，讲得他如梦初醒。他在这湿漉漉脏兮兮的踏坑里，头一回明白自己是什么人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泪流满面，回忆起过去种种，只觉得全部白活了。席红轩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强撑着声： 他们是不是叫你胸无点墨，贪生怕死？这世上谁不怕死？刀没架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能顺溜地说，等架到的时候，十有八九都要尿裤子。你是做皇帝的，不是做手艺的。学问的事情，国子监养出来的学生自会解答。政务嘛，内阁干什么的？不就是替你参酌建议的吗？你是皇帝，你是个皇帝。 朕是皇帝，朕是皇帝。你说的不错，朕是皇帝。 李建恒又冷又热，他颤抖着重复道：“ 是皇帝。” 西红轩掌握着火候，看差不多了，方才松口气。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在藕花楼里做手脚？这楼一坍塌，再叫水一冲，什么东西都查不到了，结结实实栽赃在他西红轩头上。他若是不能拿捏住李建恒，出去后，光是督察院的弹劾就能让他揭层皮。新任的户部考公司主事是留不住了，海良仪经此一事斩了他都有可能。西红轩在这脏水里细细捋着人际网，他既不想死，也不想被流放出去。他好不容易揣掉了西固安，爬到这个位置，又遇着李建恒这样千载难逢的好主子，他得活着。快点吧。西红轩的唇因为失血泛出白色，他默念着。薛修卓、海良仪、沈泽川，甚至萧迟也，谁都行，赶紧把人带出去。李建恒绝计不能够死在这里。李建恒要是死在了这里，他过去做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。就在西红轩快要闭眼的时候，上边突然轰隆一声，接着断壁碎屑噼啪地向下滚，臭水也猛地涌灌而来，各种声音掺杂在大雨里。西红轩几乎要喜极而泣了，他听着李建恒被吊上去，压着他的重物也在禁军齐声吆喝里被抬开，臭水已经灌到了西红轩的半腰。他移着手臂喊道： 救！ 萧迟也俯瞰着西红轩，大雨冲刷着，西红轩陡然升腾起一股寒意，水骤涨到了西红轩的胸口，萧迟也却仍然没有拉他一把的意思。 小儿， 西红轩狠狠咬着字眼，那水输得漫过他的脑袋，他奋力挣扎着，呛着脏水，扑腾着求生。等到西红轩被拽上去时，已经被淹得满口臭水。他的萧迟也提他时，狠狠扣着萧迟也的手臂，狼狈的伸颈，喘着息，低声说：“ 看你老吗？” 萧迟也翻手一把将他摁下去。西红轩扒着泥，口鼻皆是泥沙，这窒息感迫使着他全力拔扯，却无法撼动萧迟也的铁臂半分。萧迟也有杀机，却不能真的摁死他。后边的人没撤完，李建恒出去时也还是清醒的。 萧迟也提起他的厚礼，俯首森然道：“ 再说一遍给我听啊。” 西红轩哆嗦着呕吐，脸色白得骇人，后边的韩静见势不好，赶忙涉水来阻。萧迟也松开手，看着西红轩被抬上轿子。雨还在下，大小官员哭声一片，追着李建恒的轿子蜂拥向宫门。潘祥杰的鞋都跑掉了，老头提着袍子气喘吁吁，还不忘哭喊着皇上。周围的人都大同小异，唯独海良仪端庄不改，跟着轿子一路跑回宫。早就候着的太医们慌忙来迎，兵荒马乱的继续往宫内跑。慕如素服来接，一见到浑身是血的李建恒，眼泪就往下掉。太后由花香衣搀扶出来，对韩城语气不善地说：“ 你急便罢了，怎么叫一群老大人也跟着跑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又淋着雨，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？” 锦衣卫哗啦啦地跪下：“ 微臣罪该万死。”“ 赶紧让人备汤发衣。” 太后对大臣们说：“ 哀家兼诸位的赤诚忠心很是感动，如今皇上已经回宫，急也不能急在这一时。天这样的冷，大伙儿都去旁殿里避避风，喝口热汤，不要在这个关头病着了。” 群臣叩首谢恩。太后又道：“ 元府与内阁及各部大人进来说话。” 陈玉不在，他留在了东龙大街，跟着萧迟也一起疏通官道。于小在品阶低，也跟在后边替陈玉报蓑衣。萧迟也满头满脸都是水，料峭寒风吹得周围的人都发颤，他却毫不受影响。是才挖人，那将近100斤的重物是他独个抬起来的，这会儿用帕子缠着虎口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曾玉赤脚泡着水，把湿透的官袍掀起来塞在腰间。 低洼处住的都是贫苦人家，有个破木搭建的屋子住不容易啊，如今听着要拆，十有八九都不同意。今日只淹了东龙大街，那是因为东龙大街紧靠着开灵河，这雨要是不停，总督明儿个别的街也得涨水。 朝廷要是愿意给拆屋子的贫苦人家挨个补贴5两银子，他们都是情愿的，就是为了有个地方住，只要肯补贴银子，那就不是事儿。卑职倒觉得阻碍疏通的是些大宅子，那宅子个个都是违规扩建，为争抢几寸地方，私底下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情也不少，如今让他们拆，凭这5两银子，谁愿意把好好的宅子给捅穿？敲门人家都不应。 谭台虎半身泥说：“曾玉久经官场，对里边的门道清楚得很。 补贴怕是谈不拢啊，户部肯拿银子出来赈济灾民，那已经是看着海元府的面子，这笔钱到时候还要另算，再各家补贴5两银子，他们是绝计不会同意的。 大人，别怪我大老粗讲话不好听，都到了这个关头，怎么还惦记着银子呢？” 谭台虎胸口起伏：“ 这水一涨起来，等死了人，搞不好是要发疫病的。那会儿就是留着银子也没用了。” 于小在抬手安抚大家：“ 哎，虎兄弟不要急啊，哎，你是不清楚这个账，户部也有户部的难处，他们倒也不是真的吝惜这笔钱。临近督察把这事儿办漂亮了，他们心里也踏实，面上也光鲜，何乐而不为？是吧？但为什么不肯办呢？就是因为囊中羞涩嘛，这笔钱现在拿出来应了急，再过段日子又是各地春耕农时，去年受灾的地方颗粒无收，地方报上来，户部要参酌着给地方拨银子，让受灾的地方府衙或是布政使拿钱去邻省丰收的地方买种子，这是几十万人吃饭的大问题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国库里的钱，他们哪敢轻易动啊！啊，再者， 既然是违章扩建，吞占官沟的事情真的追究起来，是该论罪的。朝廷还没罚他们，怎么能反而给他们掏银子？这事情要是不捋清楚，后边咱们督察院是该弹劾他们户部的。所以啊，大家都难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